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據報當局最快在幾個星期內免除有關的規定，改為打齊三針疫苗就可以入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大致晴朗同埋酷热。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喺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喺碧瑶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初时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海水上涨可能引致沿岸同低洼地区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3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8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5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12.8升2.2，盈富基金20.04跌2.4，阿里巴巴88.4跌1毫，美团168.7跌2.4，吉利汽车16.16跌1.08，京东集团221.4升2.6，中国海洋石油10.16系升3.3，比亚迪股份273跌5蚊，友邦保险75.05跌1毫，安达体育92升3.5毫。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7，英镑9.235，瑞士法郎8.12，澳元5.403，加元6.028，新西兰元4.856，欧元7.7936。每百日元对港元5.7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2点，跌341点。港金报16300蚊，升7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40.55美元，卖出174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快线嘅意外都清咗场。跟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系稍为多车一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油麻地警署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一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塞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就车多慢流，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油塘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八月一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噶。八月二十五号截止啊！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歌手朋友一起嘉许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八月二十六号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二啊，苏动音乐 啦，系咁啊，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琴日同你讲到一半咧，就已经唔够时间啦，都难得我哋可以咧，将一啲生活咁少嘅事情都可以发到咁大嚟讲，因为琴日如果有听嘅听众咧，就系讲啊，分别我同波胜都去咗两个唔同嘅展览啦， 系啊， 咁然后咧，到收工啦，我再同波胜倾下偈咧，我先发现波胜个人真系唔同咗啦，而家。长大啦，长大啦，个人咧开始识得以前佢应该系嗰啲好腼腆啊，会好唔好意思嗰啲人啊，但系而家佢而家变咗嗰啲叫咩啊？拗折专家， 错， 拗人哋平俾佢嗰啲。 你要知道啊，点解要咁做嘅原因都系因为面皮薄啊。 嗱，个吓面皮薄， 面皮薄先用呢个方法 啊。 嗱，如果你拗折。你面皮厚系点咧？你直接就问人哋噶啦，系咪先？即系你直接问佢，喂，有冇平啲啊？平啲啊？ 又好似系，但系唔 work 啊嘛呢个方法， 或者我冇用呢个方法啦嘛。 OK OK OK。 因为咧嗱，寻日嘅上半部分啦，即系讲我去咗呢个电脑节嗰度，之后就买一个叫变携式显示器啦。 系。 咁啊，简单嚟讲咧，今日嘅下半场嘅古仔咧，将会有三个铺头出现嘅。包括铺头铺位 A、B 同埋 C 啦 ，OK。 其实你惊唔惊人哋听得翻噶？ 冇所谓啦，鬼知咩？嗱，铺位 A 咧就我入场咧去到嘅时候，第一眼咧就见到嘅。咁铺位 A 咧所卖嘅牌子就系我本身上网睇到目标嚟嘅嗰个石 ，okay， 即系睇中晒噶啦，已经知道晒嗰啲嗰啲价格啊、 咩型号啊都知噶啦。咁但系实物我从来未见过， okay， 所以谂住试用下咁样系嘛。 咁所以去到第一件事咧，咁你要即系都要问一下，就我就提出我嘅疑问。哇，其实咧几多啲型号咧系咪有 4K 噶？边几款？其实我知噶，不过咁佢就指俾我睇啦。咁指完之后我就其实 4K 咧同埋1080嗰啲咩 Full HD、Full HD 啊、Ultra HD， 即系好多呢啲 term 咋，即系唔识。 系咯，我都唔识噶，嗰啲咩1080i 啊、1080p 啊，我成日分唔到。 到而家我都答你唔到嘅。咁但系咧佢就有。讲识话讲啦，就都系话其实 4K 咧就最 good 噶啦，一定系好啲嘅，差少少啦。 但系而家唔系话去到 8K 噶啦咩？ 好多啊！ 不过细嗰啲可能应该冇去到咁大。 系啦系啦，所以未必去到嘅。咁跟住佢就嚟有呢几个型号嘅咁样，咁我就再问啦，有两个型号咧，我上网睇过或者现场都睇到啦，即系A 嗰部咧就平啲， 咁 B 嗰部咧就貴啲，咁其實佢撐嗰日係200蚊，係撐啲咩咧？即所有嘢都係撐200蚊咁樣嘅啫，同尋日講嘅一樣。 係， 佢就哦，其實咧 A 嗰部係重啲咯 ，B 嗰部就輕啲咯，咁啊， 所以就喺呢200蚊度噶啦， 有少少唔同，但係真係分別不大嘅、嗯。因為我初頭上網睇相，大家真係記住，如果你要買嘢，盡可能咧真係去現場睇，因為佢上網睇嗰個就可能。嗰、那個邊框嗰度就差好遠啦，但實物睇咧，其實唔係真係差非常之遠。 係， 而個重點就係咧，我本身上網睇咧嗰部最想要嘅咧，佢冇 logo 喺度嘅，但你實物睇有個 logo， 咁我就問佢、啊：，哦，我見到你個宣傳單張上網都冇 logo 喺度噶， 點解呢個有嘅？ 哦，呢、這個係嗰啲展示圖嚟嘅，咁實物為準啦，咁就好正路啦，所以你一定要睇實物啦。 OK， 咁好啦，咁我就諗住買即係薄邊啲嘅，我唔想成嚿嘢喺度啊。 即係你睇中咗嗰部就係薄邊啲㗎啦， 薄邊啲嗰部啦， okay， 貴200蚊。 係， 咁跟住就哦呢部都幾啱我用嘅咁樣。咁啊傾到咁上下，個後生仔就話、哦：其實咧，而家我哋會場就有優惠。其实薄边啲嗰部咧，我哋可以做个现场价俾你咧， 系 同厚边嗰部一样价钱。 哇！ 哇！我嗰下心里边即刻觉得我系可以买。 咁系争咗几多啊？ 200蚊咯。 哦，系喎，系喎，系喎。 差唔多200蚊。 哇哇哇！争 100-200啦，100-200啦，你当咁已经抽远啦。因为我本身都有啲纠结嘅，即系佢平咗之后就1999咁样。咁我就覺得 OK 啦，咁啊，哇，仲要會場價，咁我就即刻驚翻到嚟之後唔係佢咧，就咩噶？我話啊，你有冇卡片啊，同埋點稱呼你啊？ 有著數即刻立。 我根據多年買嘢嘅經驗，都係提自己咧，就算再正嘅嘢，你都唔好即刻應承。 係， 你同佢講，我、哦、好，我考慮一下先， 兜 一 個 contact， 係真係要過個冷河㗎。你真係買嗰啲任何產品，你都有冷靜期一樣啫嘛。 即係唔好俾佢覺得你咁容易話為啊， 同埋嗰下佢咁樣減咧，就算勾你少少 budget 咧，你都會覺得容易想買㗎。 係。 咁呢個就鋪頭 A， 哇！佢主動話原來有會場價呢樣嘢喎。 係。 咁佢呢個呢樣嘢咧，中咗喺我個腦度。 咁你就行開。 系，我就啊，我转头再翻嚟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卖得过噶啦。 嗯嗯， 跟住我就再去其他铺头行啦。竟然俾我见到铺头 B， 咁铺头 B 咧 有咩唔同咧？ 佢就都系有卖便携式显示器，但系咧就唔系我睇个牌子啦，系另一个牌子嚟。呢个牌子我上网有睇过，但系好似冇乜 YouTuber 讲定点，我冇乜怀疑嘅。 所以冇谂过系买呢只。 系啦，咁但系作为 research 嚟讲，现场 research 梗系埋去睇实物啦，系咪先？咁埋到去见到咧。好多人喺度，大家都围住睇，同埋最重要咩咧？我已经知道有会场价呢个概念，所以我谂住呢间铺， 你就 可唔可以 问佢？喂，有冇会场价？我叔老噶， 咁你阿哥啊，我知啊，咁咧，其实佢已经啊吓，嗰部机咧比原价会场价减咗600蚊嘅， 哇！ 佢写住喺度噶啦，最平系平600蚊咁，咁嗰部机平咗之后咧，你当好似都2200左右啦，咁其实都系差。200-300蚊嘅啦，同我博取嗰部，其实都系嗰啲价位200-200蚊咁啦，差200-200蚊。咁跟住咧，但系我里边咧有一个计谋，就系、是、因为咧，你知我面皮厚啊，唔够胆直接问有冇得平。咁所以咧，我就谂住要揾一啲人落手咧去倾，问关于嗰啲机嘅。 O、okay、K， 但系现场企喺度嗰个咧系一个靓仔，你一睇就知咧， 暑期工啊， 暑期工，你一睇就知咧。佢话唔到事，佢一定系 part time 嚟。 经理出嚟同我讲， 佢一定系 part time 嚟嘅。 你就系嗰啲傲客啊，系嘛？你就系嗰啲 Facebook 成日讲嗰啲傲客。 所以你知道你行埋去咧，你问佢咧，佢话佢冇得平俾你，会场价一定系话到事嘅人俾你噶嘛。所以咧，我就唔敢行埋去住，因为你埋去现身咗呢个铺头，啲人望到你咧， 认得你啦。 系啦，你问咗佢咧，你就好难再问第二个，因为个铺位唔系好大啊嘛。 即系或者佢又下次再见翻你，佢会自己再行翻嚟你面前嘅。 系啦，咁跟住，所以我就喺隔篱咧远望喺度等咗好耐，跟住等啊等，结果等唔到，因为其实有另外一个疑似老板嘅人咧就 serve 紧其他人啦，咁另外又一个都似老板里边收紧钱啦咁。跟住后屘终于俾我揾到个空档，冇乜客啦，同埋个后生仔行开咗一边啦，而嗰个其中一个疑似老板嘅人咧就喺嗰、那个。嗰啲嗰个货柜架嘅后面咁样， 即系执紧嘢啊，睇紧嘢 啊，系啊，佢换紧啲机，嗰个行埋去啦，即刻冲埋去啦，就啊，我想问咧，我想问咧， 有画面啊， 如果要4K 嘅话咧，有咩型号？其实咧一眼睇实得一部，都要问，死都要问啊。跟住， 总之你要聊佢倾偈， 系啊，你要聊佢倾偈，有时即系。你要记得问问题咧，唔一定要问你啲唔知嘅嘢。 系， 你可以问啲你已知嘅嘢噶。 但系你要扮无知咁样问 系。系啦，咁你先识得同佢倾嘅有阵时。 系，或者可以有个机会俾佢认叻。 系啦，咁我就问佢话啊，呢度现场冇边部咧系4K 版本啊？佢哦，其实我哋呢度咧就得呢一部嘅啫咁啊。咁跟住我就话哦，4K 同108 百零蚊，差几远啊？咁即系问埋啲废话啦。 佢话都会噶，咁佢就展示紧俾我睇啦。咁跟住哦，咁跟住我跟住见佢冇乜表示，同埋谂唔到点样植入去会场价个 topic 啊。跟住我就自言自语同我 friend 话啊呢部真系唔错喎，其实不过同我 budget 咧所即系比我 budget 高咗少少， 唉点搞 咧？咁跟住咧，但系见佢冇表示底下咧，我就赖死唔走啦，企喺原地，跟住就继续睇，然后继续问佢问题， 继续喺度谂啊扮， 谂啊问咩问题？我话哦咁呢一部咧，佢包啲咩线啊？我话，跟住同埋讲话嘅需要，我觉得呢个都系真嘅，即系除咗想勾折之外，就系你要讲嘅需要就是，哦，其实我个谂法就谂住将呢部机咧喺屋企做一个即系延伸 嘅 打直嘅，咁做唔做到噶？咁咁佢话，我都得嘅，你个型号你可以教嘅，咁样咁诶，哦，原来系咁，跟住我 咁包咩线噶？ 跟住佢又未有反应，我可唔可以攞上手睇下咁？ 攞上手，冇人。边有人去睇摩咧？系话要攞上手睇啊！你估睇金啊？ 我想飞下几重啊？ 系咯， 同我想睇下佢后面嗰啲有几薄啊嘛。 系 咁，跟住我就攞起啦。咁跟住就睇完之后，佢又冇表示，跟住又唔知点算。跟住我个 friend 无端端帮我助攻，佢话：哦，咁咧，买呢部机咧，包唔包个架嘅？佢有个 display 嘅架。跟住嗰个老板就话：唔包 display 架嘅，不过咧，如果你想要嘅话，都可以俾埋你嘅咁。 哇！ 跟住佢话：因为本身咧，部机咧里边有一个你当 mon 嘅。套是磁石嚟嘅，咁磁石就可以冚住保护住个面，同时你即接几接，好似你嗰啲平板电脑接几接就冻喺度啦。咁跟住我就哦，明白明白，好啊， 我谂谂先，谂谂先啊， 我唔够胆讲谂谂先嘅，因为你讲谂谂先就好似想走嘛，你记住唔可以话俾佢觉得你想走。 哇，学到嘢，学到嘢， 你要企喺现场。你要顯露到你真係好想要。 嗱，請大家抄低筆記啊！波成話咧，你要拗折，千祈唔好俾對方感受到你要走嘅意圖。千祈唔好講咩啊！唔好講 諗諗先。 係啦，呢句係大忌啊！抄筆記，抄筆記。 你可以講你諗諗先嘅原因係乜嘢？即係等於我會講哦，明白。唉，不過呢個比我 budget 即貴少少。跟住就再問問題啦。咁係啊，同埋你真係要顯露到好有興趣。咁嗰啲嘢你冇得扮嘅，因為我真係好有興趣嘛。咁所以我啲嘢唔會扮。跟住呢個時候。 佢就主动出击啦， 老板主动出击，我怀疑老板啦，佢开咗个盒出嚟，攞咗个实物新机俾我睇 下 啦。呢个咧就系、是、开盒咧就系咁嘅，头先讲嗰个被套连埋嗰个 stand 咧就咁样嗱，你可以睇下啦，攞上手。 心谂你快走啦，睇完又帮衬。 其实佢哋呢啲老手嚟嘅，知我玩咩噶，咁跟住佢就话跟住我个 friend 又助攻，我几好啊，个 logo 唔系摆前面，因为我头先睇一间个 logo 喺前面。跟老板就系啊，我哋特登咧叫个厂咧个 logo 整嘅时候咧唔好摆前面噶，即系你唔系啲咩大牌子，咁唔好摆嗰度啦，跟住摆后面，咁大家睇得靓靓仔仔啊嘛。 系 哇系咯，即系呢个啱数啊，即系我就系唔想啲嘢遮住啊咁啊。跟住又 系、哎、不 错，系啊，都系要再出。其实我前后讲咗两次嘅啫，呢次系第二次。跟住我就话啊，真系其实呢部好 fit 波，比我 budget 多少少咁。咁跟住老板。呢个时候，我玩咗三个字喺嗰度，跟住之后呢个时候，老板就话：呢个可以平多少俾你嘅，平多50蚊俾你啦咁。但其实咧，50蚊你听落好似话你玩15分钟50蚊咁样。其实呢个系买嘢永远都系个心理嚟、 嗯， 本身个价钱你当2299啦， 系 即系其实即系2300， 系 平50蚊就2249可能49左右， 系 已经系中间位咧，你已经个心理状况唔 争好远啦， 个尾位同埋系真系差啲噶，咁已经觉得哇呢部都好似唔错、啊，只系比我头先睇中咗 Apple 嗰部贵200蚊，但系靓仔好多、啊， 同埋即系如果争嗰200-300蚊嘅 budget， 但系佢跟住减50就好似占咗好多啦， 系啊，同埋我好唔中意个 logo。前面啊嘛，长睇咁嘅，我就又系嗰句提大家，永远唔好咁冲动，同佢讲声好啊好啊，我行个圈再谂一谂啊，系啊，咁样 心谂哇，大佬靓仔，我玩咗你三，你玩咗我三个字，平50蚊俾你，你仲谂？ 跟住、啊、我仲要问我现场嗰啲优惠券系咪可以用？佢话可以用啊，可以用啊，咁劲 cheap 啊！好啦， 人不要脸啊， 呢个已经巅峰啦，去到 系。 C 铺头啦 ，OK，C 铺头其实同 A 铺头喺左右连住，即系同一个大铺头里面两个品牌唔同嘅 sales 咁啦，行埋去，咁啊行过去嘅时候见到，其实有一部机咧，我之前有睇过，其实我最后系买咗呢部嘅，我当初冇考虑嘅原因，佢真系勾不得再劲啲， 嗯， 但系行到 C 铺头嘅时候，玩完一轮啦，好攰啊，好满足啦，已经有心水啦，佢嗰部机，我本身想睇嗰部咧，好 sharp 啊， sharp 嘅意思係好明顯，佢贏咗頭兩步啊！睇落去嗰啲片，咁、啊、當然啦，嗰啲片其實 佢係播緊啲咩 MV 先？ 佢冇播 MV 嘅呢、這個就呢、啊這個係播緊東京街頭行緊好似。 哦、啊、，OK OK， 啲夜景係嗰啲燈嗰啲 contrast 好靚嗰啲啦。其實你揀咩片都好緊要，同埋你知佢一定係揀啲幫到部機突出顏色嘅片啊，好多時 冇錯， 一定會有噶嘛。咁跟住我就同我 friend 見到就哇呢部真係太貴，但我個 friend 話咧呢部望落去好明顯優勝過頭先個兩部 好多嚇。 咁咧個 sales 咁啱就同另一個男人喺隔離傾緊，就講緊我睇嗰部機咁啊偷聽，就聽到個男人問佢話：誒係咪有得有冇得平啲？個 sales 話可以平50俾你啊咁。 又 我哋又有得平喎呢部。 今次你仲要唔使曬三個字同佢 bargain 添。 但係個問題咩咧 ？C 鋪呢一部啊，比 B 鋪又係貴200。即系比我原本嘅 budget 贵咗400， 系，但系你前前后后减下减下减五十减五十就减咗成 系啦，咁跟住好啦，佢 save 完佢啦，咁跟住之后诶俾完钱翻嚟，我就问佢啊呢部就问下啦，即系呢部又系问，即系佢 4K 嗰啲我都唔嘥时间啦，玩咗两转啊嘛，呢转我好直接问佢嘅， 系咪有折啦？ 未呢、這个、啊，第一部系问你，其实咧我喺会场都睇咗几部，我头先睇另一部咧同你呢个 spec 差唔多，我想问其实你个牌子同佢有咩分别啊？我初頭都覺得好驚問呢個問題嘅，但我個 friend 話你直接問佢啦， 佢哋一定係要咁樣 sell。 同埋你雖然你知佢一定會講自己嗰部好啲嘅，佢 sales 嚟噶嘛，但係總有一啲人係會好坦白嗰啲噶。嗱，不過好坦白話你聽，我自己個人經驗點，即係佢哋有呢啲人，你同佢啱傾，你就會撩到呢啲噶啦，訪問技巧咧呢啲係。咁跟住我就好直接問佢，咁佢真係解到俾我聽嘅，即係佢話大部分好多都一樣嘅，但係嗰咩 IPS 面板嗰啲咧，其實分好多個 grading。咁我哋呢個就點點點，人哋嗰個係點點點咁樣。跟住佢話啊，我哋咧 A 鋪頭嗰個咧，其實睇落差唔多噶，不過我哋自己都有試過機。C 鋪頭而家你睇緊呢部咧，的確係比 A 鋪頭嗰個靚啲嘅。咁叭叭叭啦咁。 公道嘅，你覺得佢係公道？ 我覺得都公道嘅，即係都係銷售手段啦，嘗試踩自己鋪頭嘅另一條 line，另一個 product 去抬高呢、這個，顯得好似好均真。但其實因為佢收 commission 唔貴，嗰個 brand 佢唔會收 commission 啦。係啦，你知噶嘛？但係。你都覺得佢分析得好好，同埋我個 friend 事後有講咧，有時你買嘢係一個體驗嚟，你個體驗係佢提供到一啲嘢你學到，即係例如我學識到 IPS 面板係有分 grading 嘅，唔係 IPS 就係無敵嘅咁。佢好細心分享俾你聽，成個 service 嘅體驗你覺得好好咯。咁、 啊、 所以當佢解釋完啲好技術上嘅嘢之後咧，我就直接問佢啦。是不是有得平？因为我已经知道底牌了嘛。 跟住话，咁都可以平五十蚊俾你嘅。 系啊，佢都话可以平五十嘅咁啊。跟住，哦，可以平五十。现金券仲用得噶咁。跟住话都用得，都用得咁。哦，即系加埋都平好多咁。 咁跟住开股啦，到底你仲要买 A、B、C 边一只咧 ？C 铺咯。 哦，你系买咗 C 嘅。 真系佢优胜嘅。跟住我一问完之后，我都有同佢讲话，我再谂谂，我再重新。三部机行一次， 系再行，系 系啦。同埋咧 ，C 铺头嗰个男仔几好嘅，佢话你头先 B 铺头嗰部咧，你用咩片试？你喺度开翻同一条片，咁都系 Top Gun 嘅 trailer 咁样。咁的确你睇翻同一条片，又好似真系 又好啲嘅吓。 系啦，咁即系我行咗个圈咁样比较之下，佢终于就拗屎拗烂咁。所以我话俾你听，我用点解要用咁多方法兜咁大个圈，就系、是、因为我面皮薄。我面皮厚，直接問咗個老闆啦。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你明明本身諗住買呢個 mon 係愛嚟做一啲同音樂有關嘅嘢噶嘛？你要咁靚色嚟做咩啫？ 因為你要知道，你要配合翻屋企嗰部電腦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差得太遠，睇得唔舒服。 可能你屋企部電腦本身個 mon 都唔係咁靚色咧。 咩啊？我嗰個好靚色啊，5K 嚟嘅大佬。我而家買咗嗰個所謂 4K 翻去都仲差一截㗎，其實。 哦 okay, ，OK， 已經好好㗎啦，已經 即係盡量貼近翻係嘛？ 因為如果你好明顯嘅，你睇兩個 mon 咧個質地唔同咧。 今日學到嘢，明 DJ 教你拗折，重温啊呢一。 咁啊，口才攞嚟做乜嘢？攞嚟拗折。 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形，把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盒中开了花。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Hey! 我爆发功力，怒传成绩。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进击。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感过敏，长战役。 呢个有石山街嘅 Happy S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6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410宗本地感染，再多10名患者离世，涉及6男4女，年龄介乎69至105岁，其中只得2人已完成接种3针疫苗。另外有5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学校方面今日情报141宗阳性个案，来自81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寻日卫生署收到嘅样本，怀疑 BA.4 或 BA.5 个案占整体大约37.1%。BA.4 或 BA.5 出现升势，属于预期之内，亦都同其他地方相似。呼吁未接种第三针疫苗嘅市民尽快接种。政府自下午5点起将黄大仙擎轩苑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明天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7号至23号期间曾经身处擎轩苑内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25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民政事务总署设立热线电话2835-1473，由下午5点起运作，俾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同求助。社署亦都会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协助。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馬鞍正是橫過呂宋北部至呂宋海峽一帶，並會在今晚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到時會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說，馬鞍在進入南海東北部之後，會採取西北方向移動，逐步靠近廣東沿岸。明晚本港風勢會增強，星期四早上風勢會進一步顯著增強，有狂風大驟雨，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涌浪，受风暴潮影响，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荃湾城门道八号对开一条直径450毫米的地底食水管爆裂，现场出现路陷，大量黄泥水涌出路面。警方在下午1点几接报，受影响范围大约40米×40米，水务署人员已经到场抢修。豪辉商业中心一座和二座暂停食水供应，受事故影响，西楼角路介乎城门道和惠泉路之间全线封闭，巴士线要改道。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海水上涨，可能引致沿岸同低洼地区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近油麻地警署的意外事故已經清一場，唯一行車線解封，車輛有大消散，現在龍尾排到過了碧街。就在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較早前近油麻地警署的意外事故雖然清一場，車輛有大消散，龍尾過了碧街。另外在亞街老街去九龍城方向近洗衣街對開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都已經清一場，現在大交通比較繁忙，洗衣街去亞街老街的車龍排到近太子道西。今就是較早前在亞街老街去九龍城方向近洗衣街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洗衣街去亞街老街的龍尾去到近太子道西。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北角警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油站，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接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近東山台。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擠塞，車龍排到上東九龍走廊近學園街。在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車，車龍排到白沙灣碼頭。最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灣的西樓角路因為爆水管，現在介乎城門道至多惠泉路的一段西樓角路全線仍然是封閉，多條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一帶車多，經過請留意翻現場的交通指示。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出世开始，家中嘅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佢哋受到精神健康嘅困扰，我哋可以主动关心佢哋。俾佢哋感受家人嘅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相信现今这个世代呢，就是很需要一些正面歌词的作品。这一只歌呢都是非常之鼓励性的，新入榜占第十位 ,Robin Chu and Tom Walker。 It feels like we're falling apart, just a little unstable. We're both half asleep at the wheel, yeah, we're struggling to save us. So we both get drunk and talk all night, pour out our hearts, try to make it right. It's no fairy tale, no lullaby, but we get by. Every battle, every all-time low. You always 星夜榜占第十位啊 ，Robert Shaw and Tom Walker Sun Will Sh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神，唔好唔开心啦，下次行街叫埋你啦， 得噶啦，唔使讲呢啲啊，你次次都咁讲噶啦。 没什么好建议，及时止损。复盘情感过程，自我纠正。说真的，好想哭。若无其事认输，也想祝你幸福。我就不出席了，告别晚餐。他比我更懂你，处事圆满。没有人提醒我。很严重，月下很瘦，我招架不动。获奖的人不是我，入围的那么轰动，那么痛，你干涉评判结果，杀掉了我的承诺。 关系入边咧，都系同呢一个优先次序系有关系嘅。有时候你唔一定系对方心目中排第一嗰个人，出街亦都唔谂住一定系要遇你嘅。听过有李荣浩

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总给我照料陪伴与恩爱，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 咁呢一个歌名咧，绝对系人际关系当中最理想嘅一个状态嚟嘅。带嚟有姜涛《风雨不改》。 昨日我站到终点，满是眼泪那终点，相对无言，他走了，无可挽回场面。这日我来到起点，满是雀跃，这起点无所不谈，你得意与无聊时，我想起以前和他以前，曾经那快乐时，你即使可爱，仍不敢爱，别重复过去琐事。若再爱一次，终点可会是再难免分别？这刻跟你越长，只想共你分享每天思念。啊，恨与爱之间，释出一个用作麻醉的空 成日都话咧，每个人都系其他人生命当中嘅一个过客。其实当你接受咗呢样嘢嘅时候，又怕乜嘢？人哋对你嘅排名系点呢？听过有林欣彤，不怕。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逐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混逐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 点心啊！

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香港剑击选手江文蔚，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家戏，阿瑞，呢座楼当年我都有份起噶，估唔到而家你又喺度开工。 强叔，而这么多年以后，咪就系喺旁边起个临时支架顶住咯。 喺临时支架地盘工作都唔简单噶，我话你听啊。 知啦，强叔，要跟足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指引啊嘛。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施工做到足，意外自然会消失。我系 Sharona 吴家熙。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泳儿、施康桥、云浩影、张天颖，以歌曲鼓励青年人为未来奋斗。约定你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好期待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今日呢位朋友等咗佢两年，终于再有新歌出啦！ 所以无论系佢个人嘅状态，定系呢五部曲都开始明朗化啦。所以我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 渐入孔慧佳境。 吓，即系边条街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孔慧佳 Kylis 嘅，你好啊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Kylis 孔慧佳。 咁我哋咧就传统咧就上嚟都会送礼物嘅， 送个字画 系啦。虽然我哋两个呢个组合第一次见你啦，咁但系咧我哋啊都冇乜分咩第几次见噶啦。总之就攞你个名嚟发挥，孔慧佳呢个名咧 系 你啊， 你啦。今日我哋送俾孔慧佳嘅系渐入孔慧佳境啊！ 厉害，很好， 满唔满意？ 好满意，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啊！真系而过咗咁个呢个疫情期间咧，真系好需要渐入孔慧佳境。欢迎大家进入呢个孔慧佳境。 系我哋都觉得个佳字系好好发挥嘅，跟住谂咗好耐。咁但系咧，最后我哋拣选咗即系渐入佳境呢、這、一个，我系觉得即系有 double meaning 啦。即系第一个 meaning 就真系按翻而家叫做悲伤五部曲咁样，即系其实一个一个 stage。是希望越来越好去接受个爱上咁呢、這个呢一层意义啦。咁另一样就系喺你自己个 career 上面，会唔会都系觉得哦，即系而家累积咗一段嘅日子，慢慢出歌啊，做下其他嘢嘅话，都觉得咦，即系音乐方面其实嗰样嘢都越嚟越好咯咁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系个心态渐入佳境就真嘅， 系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喺呢段日子里面啦，可能系即系都停咗年半冇出歌啦。咁喺呢段日子里面咧，其实系我自己心态一个很好好嘅调整嘅时间。 系 咁，其实亦都因为咁嘅关系咧，其实就。你心態好的時候咧，做一切其實都會順住，會好好多。 係 係啊，即係個心態好緊要。所以呢個心態漸入佳境對我嚟講係係真嘅，係 最緊要。咁但係呢段時間其實有冇諗過？都因為你唔知道叫做個疫情啊各樣嘢幾時會好啲。 會唔會出現過就係、是？咁樣等都唔係辦法，我定係都唔好理咁多呢，咁 其實都有㗎，即係有諗過，唉，不如放棄啦。 我係直接放 棄，係啊，會有諗，即係有啲咁嘅心態啦。但係當然都其實冇嘅，即係我個人係好中意有陣時間唔中放下褲㗎嘛，都會。即係你而家都唉，都係唔好做啦嗰種感覺係有嘅，都會嘅，有氣餒嘅時候嘅。咁呢度真實㗎嘛，唔通下下好正能量咁，哇，得嘅，得嘅㗎嘛。我就唔係呢啲人嚟嘅，我就真係會，我會俾自己有少少啊，唔得，我唔係。歇下先咯，休息下先咯，咁所以就歇咗年半先寫得出呢首歌咁樣啦。 所以你喺呢個過程其實係會不停成日個人 loop 住嗰個悲傷五部曲五個步驟咁樣不停咁樣 loop 住， 跟住又療翻個傷，跟住再嚟過咁樣，係咪即係一個咁樣嘅進程去慢慢寫起呢啲歌曲咧？係咯。 啊，其實呢首咧，即係今次呢首歌咧，即係特別講到即係最抑鬱嘅嗰個階段咧，其實係正是在呢年半裏面經歷緊嘅嘢嚟嘅，因為真係嘅嗰個情緒其實去到一個位啦。我諗係因為裏面自己心裏面有啲，我對自己要求高啊，都所以就一有要求嘅時候咧，你就會掹緊得自己好勁啊。咁所以咧嗰、那個情緒又可以一 drop 到去嘅時候咧，就好死嘅成個感覺就會。咁所以我就因為咁嘅關係就寫咗呢首歌咯。咁但係又冇話好反覆嘅，即係未至於好反覆，但係我真係。進入咗呢個狀態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就嗰陣時公司其實大家都開始，咦 ，Caris 你冇聲氣嘅，你去咗邊度啊？咦係咩？但喂 ，Caris 喺咪度啊？仲我仲喺度嘅咁。 咁嗰啲日子自己安排嗰啲日常生活嘅時間，咁即都要譬如冇歌出咁樣，但係可能啲 show 又停曬，但係都要維生啊，或者可能喺音樂上面會唔會都花啲時間？有啲嘢不如趁呢段時間學啦，即係嗰段時間點樣去？系咯，去度過咧，即係除咗頭先個心理上之外， 我最長時間就係匿喺間房度，淨係對住部琴。其實以前咧寫歌咧，我係即係普通就咁攞部電話咁錄低佢 set 掉俾佢哋就搞掂佢啦嘛。咁但係咧喺呢段日子裡面咧，就因為困住咗喺屋企好耐，咁然後你就只係對住部電腦同對住部琴，然後對住支麥咁樣，咁就不如試下做少少啲編曲嘅 idea， 即係有陣時都會諗就啊，佢啲聲喺邊度嚟嘅咧？點樣做咧？咁學下啲新嘅軟件啊，學下啲買啲硬件翻嚟又喺度玩，即係最開心就係、是、呢年半裏面係啦，最開心就係咩咧？就係行啲鋪頭揀一啲嘢翻嚟玩咁樣，玩喺度轉完佢就最開心啦咁樣。咁呢段日子就可能最開心、最療愈嘅時候就係呢啲位。 有冇话即系可能近呢年龄玩得最开心，或者可能入咗手最正嘅硬件啊，系或者软件啊，系啲乜嘢咧？ 哦，我最近买咗个玩具，我都唔系最近嘅啦，买咗个玩具，佢系一个 pocket size 咁大，即系手板 咁大，手板咁大系。 系啦，你好似可以好似特别嘅咪机咁样咧 ，loop station 嗰啲。 佢都唔系，其实佢系嗰啲咧，总之有好多唔同嘅音俾你，嘅声啦。鼓嗰啲聲啦，咁你就撳，跟住佢就砌咗個 beat 出嚟，好似 Game Boy 咁玩， 咁樣咁聲。即係嗰啲好迷你 drum machine 咁樣。 係啊，係就嗰啲跟住係咁喺度玩啦。跟住而家咧，好似你知道咧，一人一有個 beat 咧，你就會好容易喺度摁。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可能搭車嘅時候咧，插住耳機自己喺度動嘅時候咧，好似啲人應該會覺得點解啲人係咁喺度撳？ 佢一定好中意音樂啦佢。 佢咁係玩緊啲乜嘢咧？因為嗰部機個樣又好騎呢嘅嗰個嘢，咁所以成件事都好騎呢咯。我自己， 但系佢就好似可以随身带住，你得闲就可以即系揿下就可以录起佢咁样噶。 佢可以录起佢，即系佢一嚿嘢咁样，佢会自己 play 咯。你可以整20个 pattern 出嚟咯。 系， 咁所以其实系好够玩噶啦。即系同埋你可以扭下啲声就 即系谂下啲咩 DK 啊， 系嗰啲扭掣。 哦，好想买。 好玩啊！ 我记得你之前有攞， 我之前有一部嘅个 friend 俾我嘅，但系就唔止手板咁大咯。我谂有三个手板咁大嘅， 而家出到好方便，你一个手板你要俾攞出街玩。 系咯，搭巴士冇嘢做，塞车嘅时候揿下几过瘾， 好过瘾啊！真系。 咁系会唔会变相即系可能玩多咗呢啲嘢嘅时候，可能自己做音乐啊，或者平时作曲啊、录音啊，即系发现自己原来嗰个模式好似慢慢都有啲改变咁咧，比起以前。 哦，呢、這個確實有改變，即係可能我近期啲啦，真係買咗呢部機之後咧，個人可能都因為咁樣而比較跳脱啦。咁寫嘅歌咧開始比較跳脱啦，同埋都會多少少有 beat 嘅嘢喺裏面咯，即係玩啲新嘅，即係可能而家我哋玩緊 EDM 啦，玩啲比較 dark 啲嘅嘢啦。但係而家啲嘢自己真係自己喺屋企裏寫緊嘅嘢出嚟，全部都好 bright 咯，都係咁樣好開心啊，因為銀。 系咪自己中意听都系电子嘢多啲，抑或系可能呢段时间慢慢听一下，或者人哋推介咁样先至开始听多咗电子嘢咧？ 我谂我听电子嘢应该真系俾 Johnny， 即系剧室嘅 Johnny 去感染咗我去听啦。咁所以就佢都教咗我好多，同埋即系教我听啲乜嘢啊，可以睇咩，可以听得多少少呢类型嘅嘢啦。咁但系而家就。在疫情期間裏面咧，就我比較中意聽啲 R&B， 其實我一直以嚟都中意 R&B 嘅。咁但係就呢段日子裏面，因為我覺得聽呢啲咧最舒服啊， 係屋企裏面嘅咁樣， 超地嘅感覺，咁先係最舒服。咁所以最近聽得多啲，亦都即係會諗下寫歌都會寫咗呢方面嘅嘢多啲。 嗯， 有冇話邊一類即係邊一啲 R&B 嘅 artist 可能作品係近呢年齡自己聽得特別多啲， 比較中意 啊？其實我依家咧，我好中意咧，即係可能上網咧有啲 playlist 咧，佢就咁自動播咧，反而因為咁樣聽多咗，即係唔會聽死咗某幾個 artist。佢真係成個 playlist 咁聽嘅時候咧，係你會發現我有好多冇乜點樣聽過佢嘅作品嘅以前，咁大家聽咧就會發現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咯，因為外國都特別多呢啦，咁所以就聽嘅款式又冇話好特定聽邊個 artist， 但係就成個 playlist 咁聽就已經可以聽一日咁。 其實係㗎，幾粒鐘咁樣咯。 係啊，幾粒鐘跟住有另一個 list 㗎。 跟住聽到正嘅，跟住就可能 save 俾佢。 係啦，我會 save 俾佢咯，咁樣跟住 keep 住 loop 咁樣咯。 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己聽到中意都會自己試下就攞啲？啲器材咁啊，会试下揿下出嚟系点样嘅 咧？会啊会啊，因为咧咁样容易啲学啊，即系可能譬如屋企自己学啦，冇乜人督住你嘛，捉住你手学噶嘛，咁啊靠听完之后就尝试下佢点样做嗰个 beat 出嚟，或者佢点样做嗰啲音乐咧，咁你可以砌翻佢出嚟，好似 puzzle 咁样砌翻出嚟。挺开心嘅都， 即系只要有嗰个感觉系，好似玩紧一啲唔知打紧机定系点样样嗰种感觉，唔系好做嘢嘅话，就好似好过瘾啦。 系啊，因为我塞满翻自己，我好似做紧嘢咁样。调翻转喺疫情里面，我要搵啲嘢，好似我自己做紧嘢咁。 可以同公司讲嗱，其实我已经 我都有 定咗嘢噶啦， 我买咗新嘅嘢啊，如果可以倾翻钱更加好啦。 系啊。 我都是为了做音乐而买的，这嚿嘢咁样。 好紧要，好紧要，老板你听唔听到？ 但头先因为你有提到啦，即系嚟自 Cassette 呢个电子乐队嘅 Johnny 啦，咁同你喺音乐上面一路有合作啦，亦都头先讲嘅影响，有冇得都即系可能有啲听众未必听过个故事等等，就系、是、可能点样认识到佢，然后可能呢个 project 会同你一起玩啊，或者加入而家呢间公司等等咧。 哦，其实我系加入呢间公司之前咧，咁我就有一次我哋另一个嘅音乐嘅 brand 咧，我哋有一个活动咁样啦，咁啊搞咗一个嘅音乐会，咁当时就揾咗即系 Johnny 啦去做成个音乐嘅总监咁样啦，去帮手啦咁样，咁嗰次第一次认真系去同佢倾偈，咁嗰阵时好得意嘅，即系我哋都讲话希望即你知啦，通常你见面就希望迟啲有机会合作， 是 都会讲呢句说话噶。 就等于得人食饭啦，得人饮嘢 啊，系啦咁。但系咧，喂 ，Johnny 系真系一个好有义气嘅人嚟嘅，讲咗系咧就真系系。 O K， 咁所以就当之后加入咗而家公司 Jamming the Room 之后咧，咁就开始咗第一个嘅大 project， 就系呢一个嘅五部曲啦。咁呢五部曲就我都同 Johnny 分享过呢一个故事啦，即系成件事啦。咁然后佢就会哇。O K 喎，可以玩喎，即係可以試下用電子音樂去做唔同嘅 stage 嘅一啲嘅感情或者情緒啊嘅嘢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咗呢個成個 project 咯。 哦，咁嗰段時間即係佢，不如用啲電子嘅聲音放落去個 project 度。嗰陣時嘅你係都有聽開下，定係都係佢介紹嗰陣時先慢慢即係開發下自己個眼界，開始聽多啲咁樣咧。 我真係第一次好認真去聽電子音樂咯，特別喺香港裏面咧，其實就係聽 cassette 咯，就係嗰陣時就俾你哇，係可以好暗咁樣，咁嗰但係嗰陣時我嘅想象嘅空間就係、是、電子音樂就係好暗咯，好暗咯，好暗咯，但係其實都唔係，即係我會發現其實佢有好多好多種嘅，佢都可以做到啲嘢可以係唔係所謂嗰啲好亢奮嘅感覺啊，而係有一啲可以就係好 dark side 嘅嘢都有可以做得到。 嗯， 咁所以就係喺嗰陣時開始就聽得多啲咯。 如果回憶翻而家五部曲，而家新一首就係廢人第三部曲啦。上兩首嘅話，你會點樣形容？即係嗰個電子音樂嘅嗰種聲音，點樣同你嗰陣時講緊嘅嗰啲題材啊、個 mood 啊，係可以即係呼應到咧？你自己覺得？ 係，我其實如果咁睇咧，其實第一首 Never Let You Go 咧，我係聽咗個 demo 先嘅。咁嗰陣時其實係 Johnny 揾我幫佢唱個 demo 嘅啫。咁、我幫佢唱完之後就喂，唔係我首歌好正喎，對我嚟講咧係佢好，因為佢有少少重複性嘅嘢咧，佢會令到你好洗腦。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是、哦，佢嗰個 beat 同埋佢個 melody， 佢嗰個 hook line， 佢做到令到我可以好記得到佢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係、是、我第一下咯，唔知道 DDM 個感覺俾我就係一個哦，佢係可以令到我喺個腦裡面不停咁樣徘徊嘅一個一樣嘢，因為佢個 beat 咧其實唔會變得好多，係 噶， 但係佢就會一直都 keep 住你個人就係、是。一直 keep 住呢個 beat 咁樣，係咁摁，係咁摁， 又慢慢加啲嘢，加啲嘢，加啲嘢。 係啊，呢、這個就覺得 EDM 幾得意嘅一樣嘢啦。咁第二部曲就係 Love Me Not 啦。咁去到呢個位咧，其實呢度咧，我哋有少少去改過一下嘅，因為本身就係、是、都係想要一啲惡啲，因為去到真係覺得憤怒嘅嗰個位置啦。咁所以啲嘢要惡啲嘅時候咧，咁我就問佢我話啊，其實係咪 EDM 一定會完全冇真嘅樂器咧？因為你知唔知所有嘢都係電子 電子嘢噶嘛， 係咪就代表冇？咁但原來都唔係喎，即係其實佢都可以將啲譬如電吉他真係用翻電吉他嘅聲好惡咁落去，但其實佢再落多層嘢，亦都會令到佢 match 得到咯，即係嗰個電子嘅 program 嘅嘢啊，再加埋真係電吉他嘅嘢嘅嗰種聲，你知電吉他都可以有好多種聲嘅，你配合得到嘅時候，其實又可以做得到嗰種好惡嘅感覺咯。咁但係去到第三部曲就係、是。我問過嘅，我話會唔會有啲難度呢？因為我覺得成件事係要好沉嘅喎。 因為三首裏面呢首係突然之間好似轉一轉咗嗰個 feel 咁樣。 係啊，佢直頭要將你成個人扯落去，因為我有同佢俾嗰啲 reference 嘅。咁我啲 reference 係都係我之前有聽過 Billie Eilish 有首歌就係 Listen Before I Go。咁我就好中意佢嗰一種咧，好一嘢扯你落去嗰個 base 嗰、那個位置。我就話哇，我真係好中意嗰下，因為不過即係。我覺得我係需要有呢種嘅感覺，因為以前咧做歌都好啦，佢哋會覺得去到某一個 frequency 咧就唔好再落啦，即係佢哋會覺得太重啦，佢太低啦。咁我覺得我就係想炒到佢最低為止， 因為 係啦，有一下真係扯落去嗰下嘅感覺。咁所以其實呢一首咧，我覺得有少少係。挑戰緊佢嘅底線 你提出呢下咁佢嘅反應係咩呢即係佢等我研究一下啦定係佢都會有一啲佢嘅諗法 接受你嘅挑戰 嘅 咪 得喎定係點樣即係佢第一下係點㗎 佢好接受我的挑戰佢都係我唔明白我諗下先我返屋企攝高床啊諗清楚嘅咁但係再做啦咁可能即係做咗幾版啦我都話OK 嘅啦 ，OK， 我覺得豆可以再拉落啲， 再挑戰佢。既然肯同我玩，就同你玩一陣噶嘛。 睇下你個底線去到幾低先，係啦，睇下音可以去到幾低先咁樣，就係、是。所以咁樣夾下夾下撞下，就有依家呢一首嘅編曲咁咯。 係，亦都即係反映咗就係嗰個所謂電子音樂嗰樣嘢，其實佢個用法上面就，你頭先開始講咯，其實嗰啲係可以塑造到好多聲音設計，令到佢歌好多情緒，而唔係純粹淨係動之拍之咁樣。 係啊，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就係，如果淨係動之拍之嘅話咧，咁其實真係動之拍之就落去落級自己摁啦，咁係咪先？ 咁所以喺呢個五部曲誕生嘅開初嘅時候，係咪都諗住用電子音樂？做曬五種唔同嘅情緒或者唔同嘅 mood 出嚟，每一首都可以玩唔同嘅嘢咁。 係啊，其實係真係我哋呢隻碟就完全係電子音樂為主，然後就真係將佢塑造唔同嘅情緒出嚟咯。 扭曲真相，炮製幻想，不知不覺愛我説了更傷，漂浮不定。语气冷冰，如钟摆的你，永远最爱自我。爱我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心惊胆战屈服，无名无形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想，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Thank you. 算你有我说过很多，不必一再复述，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你讲到有几爱有几爱，真系开心又真心期待。几故事隔冇几耐，到最尾你选择离开，到后来再冇后来。甜言蜜语证实有害，每人可怜我受害，配角够钟翻入后台。 Okay. 爱情嘅保鲜期未必保证鲜味，雷神身上嘅仙气仿似变幻嘅天气。今日还爱我，听日就过有效日期。你最擅长控制我嘅心理，刺激我嘅多巴胺分泌。说过很多，心惊胆战屈服，无眠无缘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述，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6:30新闻之前咧，听过有孔维佳悲伤五部曲嘅第二部曲《Love Me Not》，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马鞍正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并会在今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到时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马鞍在进入南海东北部之后，会采取西北方向移动，逐步靠近广东沿岸。听晚本港风势会增强，星期四朝早风势会进一步显著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涌浪。受风暴潮影响，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淹浸或海水倒灌。本港新增66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410宗本地感染，再多10名患者离世，涉及6男4女，年龄介乎69至105岁，其中只得2人已经完成接种3针疫苗。另外有5间安老院社呈报个案，学校方面今日呈报141宗阳性个案，来自81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寻日卫生署收到的样本怀疑 BA.4 或 BA.5 个案，占整体大约37.1%。BA.4 或 BA.5 出现升势，属于预期之内，亦都同其他地方相似。呼吁未接种第三针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政府下午5:00起将黄大仙擎轩苑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00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明天上午大约10:00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7日至23日期间曾经身处擎轩苑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25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民政事务总署设立热线电话28351473，由下午5:00起运作，俾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和求助。社署亦都会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海水上涨可能引致沿岸同低洼地区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拣风。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是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白雀街后些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御港湾。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宝良局甲子年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占荣耀。 由高音饰演嘅秦风系猎豹突击队大队长，佢为人有大局观，而且好聪明。不过佢对个人主义嘅士兵非常反感，但佢对燕破岳可以话系又爱又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萨瓦迪卡，萨拉马巴伊，阿诺尼亚西奥。 喂，你又讲乜嘢啊？ 我学紧用唔同嘅语言打招呼啊！ 我知啦，你讲紧嘅八月二十八号由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全力举办， 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嗰日除咗有少数族裔嘅朋友表演之外， 听讲司仪梁继章、李志刚、林慧，仲有我李丽蕊同埋李马小强都要表演啊！ 吓，我都有份。唔系啊嘛，我要去练习啦，拜拜。 喂。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入孔慧佳境。 哀鬆音樂嘉賓咧，繼續有孔慧佳嘅。咁啊，有你嘅呢個悲傷五部曲或者哀傷五部曲咧，嚟到即係個第三部曲就係廢人啦。咁啊，我哋會即係再深入講呢一首歌。咁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都會想估下關於呢首歌嘅嘢先嘅， 係 即係我聽完之後啲感覺啊，諸如此類。咁啊，你竅我哋估得啱唔啱啊？錯你阿 Ben 就得噶啦， 冇問題。 我估先啊，咁啊，我覺得唔知啊，可能會俾人狠 Ben 都唔出奇。 好啊，我想睇啊， 因為咧其實對應翻啦，即係哀傷嘅五個階段咧。咁今次呢、這個廢人就係講緊第三個階段啊嘛、嗯，我上網睇翻五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係 bargaining。咁我覺得 bargaining 呢樣嘢有一樣嘢從呢首歌好貼題嘅，就係咧喺個 chorus 度咧，Kylis 佢就唱咗好多一啲喺 main vocal 後面再唱一啲 backing vocal 搭住咁樣嘅，咁令到好突出就係同個 verse 咧係好似兩個。自己內心同自己腦海入面嘅對話咁，即係好似兩個角色去對話咁。我想我估嗰樣嘢就係因為因應翻即係第三個階段 bargaining 呢樣嘢，就係設計一個咁樣嘅聲效俾大家聽得出。哦，原來你係自己喺個腦海入面不停咁樣同自己 bla bla bla bla 咁樣嘅。 俾啲掌聲， 哦、好嘢好嘢！ 俾啲掌聲， 俾你估咗我雷震想估嘅，但我都仲有另一個可以估嘅。 Sorry 啊，搶咗你頭啖湯添， 非常之好，確實係咁嘅。其實咧，我寫呢首歌嘅時候咧，確實係真係感覺上覺得自己好似有，即係唔係話咩精神分裂，而係真係你個人咧。有陣時候你會有啲想法啊，你有好多想法，然後啲想法係會打交嘅，咁、所以咧就係嗰兩種，即係可能天使嘅我、魔鬼嘅我咁嘅感覺啦，就係、是、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現啦，咁所以其實想做到嗰個效果咧都係咁嘅，咁但我寫出嚟嘅時候咧，我冇諗過咧。錄嘅時候係可以咁樣錄嘅，因為我去到入錄音室嗰一下，我都仲喺度諗緊，應該點樣處理？因為我唱起上嚟咧，其實有啲難嘅，你好難做到嗰種兩種嘅感覺。跟住最尾錄下之後，我同 Johnny 講，我話不如我哋改一改成個錄音嘅方法，因為其實本身咧嗰個聽落好似 backing vocal 嘅嗰一部分咧，其實 suppose 佢都係 lead 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話都係唔得，應該將佢擺翻去後面做 backing vocal 嘅感覺，就好似有一班人。就係、是、圍住，因為我成日都諗緊呢首歌咧，形容佢為一個喪禮，即係我會將呢首歌的感覺形容一個喪禮，就係、是、好似咧有個一條屍喺中間，可能個 dead body 已經喺中間啦，然後就係好多人圍住去哀悼佢嘅嗰種感覺，我就想做到嗰個 backing vocal 嘅感覺，就係好似圍 住 佢嗰種嘅感覺咯，所以就係、是、係突然之間改嘅呢一個嘅演繹方法，本身唔 係 咁樣。 咁你本身係諗住直頭喺錄音室嘅時候，係咪有嘗試過直頭係用兩個唔同嘅聲音去唱咁樣咧？ 係啊係啊，呢、這個完全係兩把唔同嘅聲嚟，因為我會用一個比較放輕啲、 嗯， 有少少感覺上好似啲 choir 係啊 喺後面度唱歌， 詠唱住嗰種感覺， 係啦嗰種嘅感覺咯。因為咁樣，我覺得咁樣 creepy 啲。 係啊，其實係啊，再加埋本身個編曲咧，就有一種即係你係完全幻想到個世界係黑色嘅，出面行雷閃電，跟住有班人咧著住黑色嘅袍企喺度圍住， 同埋即係嗰啲咯。一講嗰個圍住嗰個畫面，我就覺得好係好有嗰樣嘢， 好有嗰種感覺啦， 好具象化到咁樣。 很好很好，我成功咗一步。 即係嗰啲好。好 epic 定係點樣嗰啲感覺，因為就係嗰種唱法，連個腔啲咬字都唔同喎，好明顯係咪要轉咗好 choir 式嘅唱法咁？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做唔到嗰種好似喺個教堂裡面度俾一堆人圍住嗰種感覺咯。 但係你以前係真係有唱過 choir 定係點樣㗎？ 有嘅有，細個嗰陣時咯，即係我諗細細個嘅時候咧，大家中意唱歌嘅人都一定會唱過 choir。 都係嘅。 咁喺即係要演繹嗰一個好似詠唱嗰個部分，因為都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係咪都係自己錄唔同嘅，跟住就砌埋佢咁樣？ 係啊係啊，都係錄咗呢度都錄咗好多條 tracks， 我記得，因為佢要 left right 啦，再加搭上去嘅 unison 啦，咁其實係有好多陣，好多條 track， 我記得呢首歌啲 track 咧係厚到咧，哇剪唔剪得曬？ 係因為聽到每一段嗰個 vocal 嘅處理都會唔一樣，即係。頭先 chorus 係咁樣啦，去到其實第二個 verse 開頭，其實嗰個你嘅人聲，即係同伴嗰度咧，都已經係扭咗一啲好似嘶嘶沙沙咁樣。係 啦 ，distortion。 係啊，嗰種 distort 又有冇話個諗法點解嗰度會用一個咁樣 effect 去處理嗰兩三句咁？ 呢一部分咧又講到就係錄完之後咧，因為通常佢有個 rough cut 啦，俾我聽，大概佢做啲咩 effect 啦。咁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咧，係我突然之間諗起，即係聽到呢度嘅時候，其實係我同一人傾緊電話。 嗯。 跟住我諗緊，電話的聲音，即感覺上就是其實他那句是同伴會厭倦會天的作伴嘛，其實是 好多時候啲人咧會好中意打電話嚟問你，你睇喂你點啊？你最近好唔好啊 ？OK 啊咁樣啦，關心你嘅感覺啦。跟住我諗緊，要落少少前你啲電話裏面啲 distortion 得唔得咧？咁樣，跟住我話再扭多啲啦，不如咁樣。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呢啲嘢咧係我好即興，突然間嚟講，喂呢度加啦加啦加啦咁樣，所以係好 freestyle 我哋做啲嘢，突然之間就有啦。 但我覺得幾啱數就因為嗰種 creepy 感覺，你可以繼續延伸落去啊嘛。 係啊係啊，最主要你哋都想做到呢首歌有咁 creepy 啦。 咁啊，頭先阿斌就估嗰、那個即嗰個 vocal 嗰個位啦。咁、我覺得有一個位呢首歌我都覺得係幾大膽嘅，即以一首所謂流行曲啦，就係中間嗰一段純音樂可以放膽俾佢擺咁耐。但係我覺得咧係好重要嘅呢一段。我自己我想估嘅就係、是，因為嗰個階段其實如果要講好多嘢或者宣泄好多咧，其實喺上一首歌第二，因為憤怒個階段你有 master mic 嗰種 爆曬出嚟， 爆咗。所以呢一隻第三就喺個 bargaining 嘅階段，即雖然會有好多嘅交戰，但其實喺自己裏邊喎。人哋表面睇你係好平靜，可能咁，我覺得其實嗰個咁長嘅就係類似係嗰個狀態，所以就容許佢咁長咯。我覺得係 好勁啊！我覺得你兩個真係好完全， yeah. 你哋兩個好完全將我裡面嘅嘢咧抄咗出嚟啊！ 我哋係音樂讀讀啊，我哋係好 nerdy 咁。真係係我好中意啲人用啲咁 nerdy 嘅方法去聽一首歌，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我其實呢首歌咧，我擺咗好多心機就係喺呢啲嘅細節位上面。但我都諗過，哇！好感動嘅人聽得到啊，真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但係佢裡面係中間嗰段嘅純音樂個 part 嗰度咧，即係 music break 啦，係偏長嘅。咁其實當時佢哋都有問過，會唔會長一陣啊？我話，但係冇咗咧，你就會爭啲嘢嘅，係一定要嘅。咁所以咧，就當寫呢一段嘅中間呢段琴嗰個位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我自己作啦，因為我同我男朋友一齊做嘅，其實呢首歌。咁所以就我哋一齊去，我同佢講話，你試下用你嘅 classic 嘅音樂嘅元素擺落去，因為當初咧寫呢首歌咧，我最一開頭最原先咧嘅想法係，我好想用一首嘅古典嘅音樂去做呢首歌嘅朗，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古典音樂嘅嘢嘅，咁跟住就諗啦，但係好難做，跟住做下之後就我就變咗做攞嚟有首歌之後，但我中間一定要加翻呢啲嘢啦，因為我覺得我唔知有陣時咧，譬如話聽啲nocturne 嘅音樂啊，即係佢夜曲啊嗰啲嘅感覺啦，佢會俾到一種好孤寂嘅感覺之餘，其實你 tune 一 tune 佢又都可以變到一啲好 creepy 嘅嘢。 係啊，即係嗰啲大小提琴你用咗中間嗰度嗰啲咧。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就中間呢個位置比較特別嘅，放咗啲比較 classic 嘅元素落去，令到首歌聽落去會再感覺上會有嗰種咧。 有少詭異， 係啊，詭異嘅感覺啊！但係好似古老嘅教堂裡面黑掹掹，跟住又就係嗰種被 choir 圍咗種感覺，就係嗰個營造最強勁嘅 creepy 感覺。 儀式進行緊啦， 超級 creepy 嘅，要古老嘅教堂啦，跟住圍住個棺木嘅， 圍住啲人有冇樣諗埋㗎？其實有冇 feel 到佢哋嗰啲樣係點㗎？ 可能全部都係由於遊戲嗰啲面具。 Johnny 一路同你去研究呢個編曲嘅時候，一路喺度滿足你嘅需求嘅時候，有冇話喂？其實真係好難搞，就係同時間你要做到電子音樂嗰樣嘢，又要滿足到你 classical 嗰個部分嘅表達，會唔會即係嗰個過程對佢嚟講，哇都大挑戰嘅喎？其實 我只能說 Johnny 真係好勁。佢一句咧，佢覺得難嘅説話咯，我都冇聽過，但我知道係有難處嘅，即係因為始終你 EDM 你用落嗰啲嘢係唔同啊，佢要好忍受啦，因為佢要你知道其實咧佢哋好多時候都一定好想 feel in 曬所有嘅砰砰砰砰嘅落去噶嘛，但我哋講唔得，呢啲要收手，呢啲真係要收咁樣，咁所以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兩個都一齊，我哋會做到嘅，但其實大家拉痕緊，一定得嘅， 都係啊，因為呢一隻歌。一路中間都會聽到一啲叫電子嘅元素裏面慢慢滲啦，其實我都會一路期待緊究竟呢一首歌第一個 beat 即係落去嗰下會幾時出現。咁當然落嘅方法唔同啦，即係佢唔係好實在，平時聽嗰啲 beat 一下，可能係真係你講話 boom， 即係用嗰種方法成為咗個 beat 咯。然後 build up 到差唔多最尾有個叫做高潮，你以為有啲啊，跟住佢就會慢慢 fail， 跟住之後就有一種令你好唔舒服嗰種，點解你唔俾我嗰種感覺？ 冇錯， 係啦， 即係即係譬如個飛歐美設計啊，或者嗰啲有冇都講下呢度點樣樣去諗嘅咧？嗰陣時 其實呢首歌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呢一首歌咧緊接住咧，我哋係立即寫咗下一首歌。 哦， 所以咧係好得意嘅呢兩，我成日都形容咧依家呢一首歌。是緊貼住落去聽埋下一首歌嘅話咧，你會舒暢好多。 哦，所以而家係 攞嚟吊大家人， 係咯，就係吊住咗就係，哎呀，你俾啲我，你又唔係 咪？我好期待啊！即係好想要下一隻啦，係咪？就係咁樣。 所以就哦，即係後面嗰個就可以接住，就可以繼續去嘅。 你個人就會舒暢翻嘅。 哦，咁你快啲整起佢咯！而家有個窿喺度，你明唔明？ 冇錯，要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先，繼續吊下大家人先。 咁啊，呢一首嘅廢人咧，咁啊見到credit 嗰度亦都。作曲咁样，今次有你啦，因为之前两首嘅话，可能就上一首有填词嘅，咁但系今次就参与呢个作曲嘅部分啦。咁系其实一路都好想自己即系有啲曲收埋咗喺度，想攞出嚟噶。咁今次可能啱提重点，即系攞出嚟，定系可能过一年几，你话即系试咗好多嘢之后，有信心自己可以为自己作品作曲咁啊。 其实公司一直都系安排咗，安排咗就系呢只一定要自己写。 Okay, 一定要自己寫，咁樣講。咁就我都會諗就係、是，其實唔係冇嘅，即係都有嘅。但係咧，因為我如果當時嘅我啦，陷入咗一個真係比較抑鬱嘅狀態，個情緒真係唔係咁好嘅時候咧，我好容易否定自己。 嗯、 我其實寫咗好多首歌，但我係寫完就覺得聽完都覺得唔得，跟住掉垃圾桶。真係 delete 咗佢嗰種， 即冇留底， 冇完全 唔覺得有一日會用得翻。 係啦，完全係冇，即我個人係咁樣，我呢個病態根本就係、是，所以就係一直 keep 住咁樣做啦，直至到去到一個位就係、是，佢哋開始發現原來我係咁樣，即我唔係冇寫嘅，而係我否定自己嘅時候咧，佢哋集團我，佢話唔得，由依家開始你係要每寫完一首之後你要掉出嚟，一有你就要掉出嚟。咁佢哋咁樣制止咗我之後咧，其實先至真係有咯，其實係都可以，即其實第一首就已經係嗰一首。就係、是、今次廢人呢一首咯，咁、就已經直接其實可以做啦。佢話其實個 concept 好好啊，冇問題啊。佢話根本係我自己打自己，就係嗰兩把聲自己打到自己咁樣咯。 所以好反映到今次嘅歌嗰種兩種聲音同醒呢個腦海入邊不停出現嘅嘛。 係啊。 咁但係喺即係嗰個歌詞嘅部分咧、最初同佢講嘅時候係解釋曬成個五部曲嘅流程，或者可能 share 咗少少自己嘅狀態俾佢，定係都係由佢去發揮。 我會形容我其實我同 Joseph 咧係筆友咁樣啊，即我哋係完全係冇見過面。咁但係咧嗰陣時好搞笑，因為我個狀態唔好啊嘛，即我人情緒唔係咁好嘅時候啦，咁但係又要焗住要同人溝通啦，咁所以就我其實都有同佢講曬成個碟嘅概念啦，發生咗啲咩事啦，同埋咧去到後期咧好搞笑，我覺得我哋兩個好似真係可以傾偈嘅朋友，我係完全將自己而家心裏面嘅情緒去話俾佢知。即我覺得哦，同埋佢講嘢咧，係佢寫完份詞出嚟之後咧，唔知點解好似瞬間醫咗我成個人咁，因為佢好清楚咁將其實我心底裡面嘅一啲嘅感覺同感受咧寫曬出嚟、所以我係非常之感激佢。佢喺呢個位置完全係做咗我嘅好似治療師咁樣，佢梳理咗我裡面嘅所有情緒出嚟。你知道雖然有兩把聲喺度鬧緊交啦，但其實咧好多時候你自己冇乜意識啊。唔係好知道究竟自己做緊乜嘢，但佢就好似幫我抽離咗出嚟，就係睇翻我其實你而家咁睇完份詞之後我就好舒服，跟住就成個人瞬間就翻翻嚟啦個狀態咁樣，所以都好感激佢，佢份詞係真係好寫到我自己嘅感受咯。 其實因為個曲嘅時候你自己寫，雖然嗰時係咪完全連少少 demo 詞都即係純粹曲咁樣，定係都有少少。可能唔同語言嘅字喺裏面啊！你寫嘅時候， 都有嘅，即係嗰啲不過其實我係 send 咗俾 Johnny 先，跟住 Johnny 就幫我打翻啲音出嚟，跟住再掉俾佢嘅。咁但係其實係都係咦人話咁嘅，其實都係冇乜詞可言，即係都係哼咯，哼鳴比較為主。 咁嗰個嘅曲嗰陣時係一個自己經歷緊啲咩，一個咩狀態而寫咗嗰個旋律出嚟嘅嗰陣時。 呢首歌咧，我係喺被竇裏面寫出嚟嘅。真係有一期係咩咯，唔想離開張被竇，可能冬天嗰啲位咧，就將自己笠埋去，就係唔想出街啊，唔想見人啊，就咁匿喺張被竇度一 耍廢。 係啦係啦，就係我就係要耍廢，我今日淨係要瞓喺度，只做一件事就係要瞓覺咁。但係點不知咧，當咁嘅時候咧，就會咁啊，都錄下歌咁樣咯，睇有啲咩哼到數出嚟咯，咁樣哼完之後咧，就已經唔係好似有啲嘢喎，咁樣跟住就繼續匿喺張被褸度，但係咧就躝過去部琴隔離嗰度，就第日撳一幾個 call 出嚟， 咦好似 OK 喎，咁啊錄低佢啦咁樣。跟住之後就即係過咗幾日之後咧，就覺得啊其實好似都 OK 啦，咁啊 OK 咁就交咗俾 Johnny 先。咁然後佢就話唔係啊 OK 啊，你不如試下正正經經咁樣將佢放落去，整個你覺得有嘅感覺落去啦咁。咁然之後先至真係爬起身開部電腦，然之後就真係將成首歌去錄落去咯，再交 demo 咁樣。 所以呢個廢人亦都可以形容緊創作嗰個階段，嗰個耍廢嘅狀態。 幾咁廢啊！你成件事真係。 唔係，同埋同時間佢又可以好滿足到呢個第三階段嗰個 bargaining 嗰種糾結，我落唔落床好咧？唔落床啦咁樣。 我掂唔掂我地下好咧？好凍啊地下。 嗰個概念非常之清晰啊！ 但係 Johnny 話。幾好繼續 develop 嘅話，嗰陣時嘅你係咪已經度過咗嗰個自我否定嘅階段？定因為其實佢咁講，你都覺得、其實都好似唔係好叻，我張牀度寫住，真係 OK 咩？咁樣有冇？ 佢哋某程度上係利用緊老闆同埋監製嘅身份。 好彩 你好交你好交歌啦嚇！ 所以就搞到 都需要嘅，需要俾人逼下嘅間中就，如果唔係真係會唔落牀啊！你知道。 如果你自己搞嘅話就大件事啦。係 啊，可能十年都寫唔出嚟。 咁啊，今次呢一首嘅廢人咧，亦都有一個 MV 啦。咁都即係個 MV 上面都見到有即都係嗰個意識流好強烈嘅一個拍攝咁樣啦。咁嗰陣時同團隊係咪都即係直歌俾佢聽完之後，佢哋都有佢哋對首歌嘅理解、啲諗法咁樣拋出嚟咁樣。 哦，其實咧，阿 Sam 咧，即係都唔係第一次合作啦，因為基本上過往嘅 MV 都係佢做啦。咁我都好信任佢，所以咧，其實首歌做完之後，第一件事我就同老闆講，我話：喂，你直接將首歌 send 俾阿 Sam 聽一下，你直接叫佢，你有啲咩 idea 就講出嚟啦。我話我好信任佢，我直頭連解釋都冇解釋過成首歌同埋成個故事講啲咩俾佢聽，佢就已經直接做咗呢嚿嘢出嚟，跟住我就哇！是呢樣嘢，即係我睇到佢嗰、那個mood board 同埋 story board 嘅時候，我就哇，成件事好死啊！我好中意啊！ 喺個膠袋裏面包住個人， 係啊，真係抽真空啊！到佢笠住個大膠袋，然之後直接抽真空咁樣，跟住佢哋好驚我會發生啲咩意外。但其實我同佢講話，其實都唔係啊！你只吸咗四秒，我都仲可以唞多一段長嘅時間。其實你可以再抽多少少 ，OK 嘅。係 咯，即係、就是、有嗰幕，跟住亦都有一啲可能瞓喺度，有一啲叫黑色嘅，即係黑色嘅好強烈。今次。嗯，顏色嗰啲水啊，嗰啲咁樣樣 啊，嗰、那個黑色嘅水其實係糖漿嚟嘅，哇！即係我嗰次 又舐嘅你， 哇！唔敢嘅，唔敢舐，舐舐唔到啊！ 揮到個流過嚟嘅時候，試下先咁。 但係就嗰一次係我比較辛苦嘅一次啦，因為都拍咗好耐，拍咗廿個鐘頭以上。 哦， 咁跟住就係係咯，即係我有好多嘅鏡頭望落去，我都。拍完出嚟之後，我就覺得哇，佢嗰個意識形態好勁啊！做出嚟嗰種嘅感覺，所以都冇信錯佢咯，完全放手我對於個 MV 係 同埋嗰個色嗰、那個即係個通上面都好貼近頭先你一路對依首歌嘅幻想，即係嗰啲黑色嘅教堂裏面嗰啲嗰種冷色多啲嘅感覺咧。 所以就等同好似你哋兩個啱啱可以講得出嗰啲呈現出嚟嘅感覺咧，對我嚟講就係我根本都冇講過，你哋自己聽嘅時候，原來你都感受到嗰下我幾～开心，我 升到系嘛？大家 升到睇到个 mood board 之后，哇，好升啊！成件事好开心啊！ 咁所以咧，咁啊，孔慧佳有呢一个嘅悲伤或者哀伤五部曲啦，嚟到呢个第三部曲就系呢一个嘅废人嘅。咁亦都大家如果同我一样听到有一种唔够喉咧，唔使惊嘅，因为下一部 曲 系啦，第四部 depression 同埋 acceptance 之后就会吹出噶啦， 冇错。 系啦，咁同埋大家唔使担心，有公司嘅。權威之下咧，佢一定會 交歌。 係啊，首歌已經其實做好嘅啦，爭少少嘢。 已經 bargain 完啦，因為 OK 嘅啦，OK 嘅啦。 bargain 就會有噶啦，咁啊，咁所以之後大家就可以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謝你上嚟啊 ，thank you，thank you。 失去所有，只剩分开。 住我，返不了身，注定无望，注定沦落，注定如废人。注定沦落，注定如废人。